你好，我是行无刀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构建一个科学的排行榜体系。前面的专栏文章中，我从最常见的内容推荐开始讲起，直到最复杂的深度学习在推荐系统中的应用原理。这些推荐算法呢，都有一个特点，智能。所谓智能，就是带有学习性质，能够和复杂的用户端形成互动，在互动过程中，算法参数得到更新和进化。但是呢，智能这个高大上的词语一定要以数据为前提的。我在专栏的第二篇文章中就和你透露过，推荐系统中有一个顽疾就是冷启动。冷启动就是没有数据，没有数据怎么和用户玩呢？一个新用户来了，什么数据都还没有，推荐系统对其一无所知，这时候你就需要一个排行榜了。那么说，为什么要有排行榜呢？排行榜又名热门榜，听上去似乎是一个很常见的东西。原来它也算是推荐算法的一员吗？是的，它不但是，并且非常重要，而且其中也有不少的学问。那么说，排行榜到底有哪些用处呢？一是排行榜可以作为解决新用户冷启动问题的推荐策略。这个不难理解，当一个新用户刚注册时，可以把最近产品中热门的物品推荐给他。二是排行榜可以作为老用户的兴趣发现方式。即使是老用户，也可以在享受个性化推荐的同时去浏览热门的物品，从中看看哪些感兴趣，哪些不感兴趣，这些行为都是补充或者更新用户兴趣的数据来源。三是排行榜本身就是一个降级的推荐系统。推荐系统本身是一个软件，所以也会有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也会有推荐不出来的时候。这个时候考虑到服务的可用性，用排行榜作为一种兜底策略，可以避免推荐位开天窗。今天我就和你聊聊如何根据自己的产品特点构建一个合理的排行榜。我们先讲讲排行榜算法。最简单的排行榜就是直接统计某种指标，按照大小去排序，在社交网站上按照点赞数、转发数、评论数去排序，这是一种最常见最朴素的排行榜。类似的做法还有在电商网站上按照销量去排序。这样的做法也算是推荐算法吗？当然，我确实很难说它不是，因为确实简单，容易上线运行，但我只能说这样做不靠谱。不靠谱的原因在于以下的几个问题。一是非常容易被攻击，也就是被刷榜。二，马太效应一直存在，除非强制替换，否则一些破了记录的物品会一直占据在榜单中。三，不能反映出排行榜随着时间的变化，这一点和马太效应有关。既然朴素的排行榜有这些弊端，那么就针对他们来一一设计应对措施。一是考虑时间因素。要把用户给物品贡献的行为看作是用户在投票，这个呢很容易理解，好像热门的东西是大多数人投票民主选举出来的。排行榜中的物品，你可以想象它们每一个都是炙手可热的，都有一定的温度，那么这个温度按照热力学定律来讲，随着时间推移就一定会耗散到周围，温度就会下降。或者是把排行榜想象成一个梯子，每个物品呢都在奋力往上爬，它们的动力来自于用户的手动投票，物品本身都要承受一定的重力，会从梯子上掉下来。用户投票呢可以抵挡部分重力，投票数不及时或者不够，排行榜上的物品就会掉下来。把这个规律反映在排行榜分数计算公式中，就比简单统计数量再强制按照天更新要科学得多。 Hacker News 计算帖子的热度就用到了这个思想，他们的做法用公式表达是下面的样子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。公式中三个字母分别代表如下意义。一， P 是得票数，去掉帖子作者自己投票。二，T 是帖子距离现在的小时数，加上帖子发布到被转帖至 Hacker News 的平均时长。三， G 是帖子热度的重力因子。公式中分子是简单的帖子数统计，一个小技巧是去掉了作者自己的投票。分母就是将前面说到的时间因素考虑在内，随着帖子的发表时间增加，分母会逐渐增大，帖子的热门程度分数会逐渐降低。其中呢，重力因子的选择根据情况而定，重力因子越大，帖子的热度衰减越快。不同的重力因子对比图我放在了文稿中，你可以点击查看。我们可以看到，重力因子越大，衰减越快。再看一下，相同重力因子选择的情形下，不同的得票数的对比。这张图我也放在了文稿中，你可以点击查看。这个示意图可以看到，这个公式仍然能够反映出相同时间的帖子之间的相对热度差别。 另一个考虑时间因素的排行榜算法呢，是牛顿冷却定律。物品受关注度如同温度一样，不输入能量的话呢，它会自然冷却，而且物体的冷却速度和它当前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成正比。我将这一定律表示为公式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。公式中字母的意义如下， H 为环境维度，可以认为是平均票数，比如电商中的平均销量，由于不影响排序可以不使用。 C 为净胜票数，即时刻梯物品已经得到的票数，也就是那个最朴素的统计量，比如商品的销量。 T 为物品存在时间，一般以小时为单位。阿尔法是冷却系数，反映物品自然冷却的快慢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反映物品自然冷却快慢的阿尔法该如何确定呢？有一个变通，但是有个更直观的办法。假如一个物品在时间过去 B 个单位后，因为增加了 A 个投票数而保持了热门程度不变，那这样的话阿尔法应该是多少呢？我把这个描述列成方程放在了文稿里，你可以点击查阅。你可以在自己的产品中设定一个假设，然后计算出相应的阿尔法来。二是考虑三种投票。前面的热度计算方法只考虑用户投票和用户弃权两种，虽然这种情况很常见，但是还有一些产品会存在运行用户投反对票的情形，比如问答网站中对答案的投票既可以赞成又可以反对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一般这样来考虑：一，同样多的总票数支持赞成票多的，因为这符合平台的长期利益；二，同样多的赞成票数支持最有价值的，同样这符合平台长期利益。以国外某著名程序员问答网站为例，你就不要打听到底是哪个网站了，这个不重要。下面呢，看一下他们对热门问题的热度计算公式，我把公式放在了文稿里，你可以点击查阅。这个公式呢有点复杂，其中的元素意义如下： Q views 是问题的浏览次数， Q answers 是问题的回答数， Q score 是问题的得分， A score 是答案的得分， Q age 是问题发布距离当前的时间， Q updated是问题最后一次修改距离当前的时间。这个问题热门程度计算方式也考虑了时间因素，分母反映了问题的陈旧程度，修改问题可以让问题不要衰老过快。分子呢有三部分构成，左边是问题的浏览量，反映了问题的受关注程度，中间是问题的答案量和问题本身的质量分数的乘积，高质量回答多的问题占优势，右边是答案的总质量分。三是考虑好评的平均程度。前面两种排行榜分数计算法都是以用户投票的绝对数量作为核心的，那么换个思路来看，从比例来看也是可以的。这也是一些点评网站常常采纳的模式，比如电影点评网站通常会有一个 TOP250， 这也是一种排行榜，以好评比例作为核心来计算排行榜分数。下面来看看这种排行榜。一个经典的好评率估算公式叫做威尔逊区间，它是这样估算物品的好评率的，我把公式放在了文稿里，你可以点击查阅。哎呀，实在是对不起你啊，又给你搞出了一个超级复杂的公式。实际上呢，你照着公式中所需的元素去统计，就可以计算出排行榜了。我解释一下这个公式中所需的元素，你就可以照着去搬砖了，可以不必理解其中的原理。戴帽子的 P 就是好评率，比如100个点评的商品99个给了好评，那么这个值就是 0.99。下标为一减二分之阿尔法的 Z 是一个置信水平为阿尔法 Z 统计量，这个查表就可以得到。威尔逊区间呢，考虑了评价的样本数，样本不足时置信区间很宽，样本很足时置信区间很窄。那么这个统计量有哪些应用呢？比如说下面的几个情况：一、多大比例的人们会采取某种行为；二、多大比例的人认为这是一个 spam；三、多大比例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推荐的物品呢？当你为每一个物品都计算一个威尔逊区间后，你可以采用前面讲到的 Bandit 算法，类似 UCB 的方式取出物品，构建一个略带变化的排行榜。最后呢，为你呈上某电影点评网站为电影排行榜计算分数的公式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。它是另一种对好评率的应用，针对评分类型数据的排行榜。这个排行榜计算公式也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，叫做贝叶斯平均。其中的元素意义描述如下：二是物品的平均得分，这个很简单，有多少人评分，把他们的评分加起来除以人数就是了。V 是参与这个物品评分的人数。M 是全局平均每个物品的评分人数。 C 是全区平均每个物品的平均得分。别看这个公式简单，它反映了这么几个思想在里面。一，如果物品没多少人为它投票，也就是评价人数不足，那么 V 就很小， M 就很大，公式左边就很小，右边就很大，于是总分算出来很接近右边部分，也就是接近全局平均分 C。 二，如果物品投票人数很多，那么 V 很大， M 很小，分数就接近它自己的平均分2。这个公式的好处是，所有的物品不论有多少人为它评分，都可以统一的计算出一个合理的平均分数。这个计算公式呢，已经被国内外电影评分网站采纳在自己的排行榜体系中，当然肯定各自都有根据实际情况的修改。总结一下，今天呢，我主要讲到了三种构建排行榜分数的算法。因为排行榜的意义重大，所以不可以太随便对待，甚至应该比常规的推荐算法更加细心雕琢。一个最最朴素的排行榜就是统计一下销量、阅读量等，但是要让排行榜反映出热度的自然冷却，也要反映出用户赞成和反对之不同，还要反映出用户评价的平均水平。还有，你不要被前面那个非常大的依托公式所吓到哈，实际上呢，它统计起来很方便，这些公式都是在实际生产中演化而来的，你根据这些原理结合自己实际遇到的问题，也可以设计出符合自己业务要求的排行榜公式。最后提一个小问题给你，对于最后一个排行榜公式，如何改进才能防止水军刷榜呢？你可以给我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感谢你的